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更动心。 Welcome,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全新 to one 二十一天正在回归。唯有最坚定纯粹的信念，方能击溃所有暗黑困境。 泪吹风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剩下只空放肆的心开启去活着，就算累心了，孤注一掷埋没都不要了，向他是真心永恒，永恒。 本周期 Listen to One To One Band，他们是 就在 Listen to One 即将揭晓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叨叨。没错，我是叨叨，不是别人。但是呢，今天晚上这个声音确实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我不知道在广播端听到是什么样子。因为上周的时候不是说得了热伤风嘛，然后结果呢，在上周五的时候突然间嗓子就一阵干咳，之后变成了这样，就哑掉了。这两天经过不断的吃药，终于能够发声，所以今天晚上还是跟大家在广播里面相伴，希望大家能够体谅吧。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多听听好歌，然后来分享一下大家的故事，可能我说话的篇幅就稍微的减弱一点。来吧，今晚的开场曲送出一首老歌，路灯下的小姑娘。 一首老歌《路灯下的小姑娘》，这个版本是邓婕宜和刘虹共同演唱的。为什么会放这首歌呢？因为今晚的话题就是来分享夜晚路灯下看到的发生的故事。前两天在微博上有这样一个热搜，就是一个河南的农民，他是一个父亲，在深夜一点钟还在路上卖瓜。这时有一个摄影师就好奇采访了他，原来呢他要供两个孩子上学，其实都是在为生计而打拼着。然后其实我觉得虽然说这个故事很感人，但我觉得这个采访者也很感人，因为他把他没卖完剩下所有的瓜都买了下来。真的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当然呢，这句话也适用于今天的听友和我。因为嗓子哑了嘛，大家都在给我出各种各样的方式，怎么样才能够快速的去治好嗓子，谢谢，很温暖。好的，如果其实今天呢本来也是来不及，因为一周新的开始嘛，另外今天也是今年的第200天，所以希望从待会儿12点开始，那剩下的每一天我们都能够健健康康顺顺利利。好啦，来分享我们的故事吧。今天晚上没有视频直播，那所以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跟我互动。继续分享好歌，今晚集中发货。第二首是我们的订单发货，银河与星斗，来自易慧。 在街道的岔路口眺望银河与星斗，那时候你微笑着问候，要不要一起把那未来拼凑，那时候你牵着我的手，约定来一场世界巡游，那时候手心余温刚好，晚风很温柔，有你陪就足够。时间是个小偷，无情盗走你我之间的所有。为了温暖又平凡的以后，你说分开也能相守。 要不要一起把那未来拼凑？那时候你牵着我的手，约定来一场世界巡游。那时候手心余温刚好，晚风很温柔，有你陪就足够。时间是个小偷，无情盗走你我之前的所有回流。温暖又平凡的以后，你说分开也能相守。 好啦，今晚的第一份订单已经发货，也收到了五星好评，就是这首《银河与星斗》。那么接下来呢，依然是我们的订单，来自孙燕姿的《遇见》，如果听到的话，记得签收哦。 总有一天，我的谜 解开。 听完遇见，我们再来听这首焦麦琪的《懒然的贼》。 逃走是人的情事，是礼堂骂你的名字。逃走是你的金句，好成为混世的才子。逃走是人的情事，是礼堂骂你的名字。偷走诗里的句号，把句号颠倒成了戒指。你看那风儿多萦绕，水儿多跳跃，花儿开正好，月儿笑弯了腰，鱼儿撒了花儿低跳，山川追着跑。我要偷走这一切，送你好不好？虽说我是个贼，恶中有恶报，可踏遍了风尘，混得一身浪漫的跳蚤。我黯然一笑，染红一生的草，你会不会被我这笑倾倒？ 懒然的贼，这首歌来自焦麦琪。他开唱的是一个偷心的贼吧。来看看路灯下的温暖故事。刚才看到小柏发了一张照片，拍的就是夜晚的路灯，很温暖也很好看。然后其实呢，大家在路灯下面看到的最多的应该是自己的影子。说到这个故事呢，其实说到这个话题，我记得有一次，因为也是下晚班嘛，就是比较晚，在回去的路上刚出 电台没有多远，然后呢就看到两个穿着制服的人，是那个就是工作服，就是应该是某公司的那种员工，然后呢是衬衫加上西裤，拎着公文包，但是两个人都坐在那个马路牙子上，其中有一个人喝的已经不省人事，倒在了地上。然后我因为是开车经过嘛，所以我并没有停下来，但是我当时就想，原来我们大家生活都不容易，这又是为了怎样的一个单子，或者说是怎样的一个业绩，才把自己喝成这样。其实我们都不愿意，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所以啊，努力吧。接下来呢，我们换一种风格来听雷颂德作曲的两首歌。回忆杀打卡，陈慧琳。 你正在说着什么？我很模糊，只有好音乐让我听得清楚。言语从这里开始失去作用。 跳舞这首歌也是当年的经典。那说到这个舞曲，接下来依然是雷颂德作曲，黎明演唱。只要这两个人合作呢，我想大家都大概知道是什么样的风格，非常好听，但是基本上都是以舞曲为主。这首歌越夜越有机， 是的不的看着谁用我那都管的我咋用我没得不办我自己跑的 每次都清楚今晚想一起碰上了即使片刻不能

或者说路灯下看到的故事会让你有哪些感触。那如果想跟我互动的话，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好啦，今晚的固定盲盒马上就要出场了。今晚的盲盒稍微简单了一点，没错，就是来自王菲的《乘客》。很多人都答对了，我就不一一点名了。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我们的盲盒杀手。 盲盒杀手们。我说嗯，今晚的盲盒确实比数学题要稍微简单一点。其实今天晚上这首歌呢，是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叫乘客，就当你坐在车里，比如说你在北京路过三环、二环、四环、五环的时候，你会在路上呢看到很多的风景，路过很多的车辆，然后呢你就会在某一刻大脑放空，然后再想我在这个城市的一些过往等等等等。作为一个乘客，你会跟着这辆车回到你的目的地，但是跟你擦肩而过的那些车辆，他们又会去哪儿呢？也许我们当时也会想这个问题吧。这样的场景我觉得特别符合今晚的主题，也特别符合我们的小青团的经历。他说每次冬天被数学老师留下的日子，回家路上北京四环主路上灯火通明，车来车往，然后呢我就在路灯下背书。听起来有点可怜，而且你为什么在路灯下要注意安全哦。在深夜的街道总是和白天发生着不一样的故事，也上演着各种各样会让人特别敏感的温情、温暖或者悲伤、心酸。那今晚我们就来分享这样的一些瞬间和故事。好啦，继续听歌，接下来依然是订单发货。这首歌已经放过很多很多遍了，起风了，可是呢既然有朋友下单，那就满足一下。来自买辣椒也用券的版本。 却见他出声响， 的小生活，暮色之中你爬山的步伐，走进船头藏起了花，花中的你低着头说话。我仍敢在于世界之大，也沉醉于爱是情话，不生挣扎，不做挣扎，不为将青春还给了他，连同指尖踏出的盛夏，心之所动就随风去了。你来之明，你还愿意吗？ 起风了，这首歌真的不管什么时候听都让人觉得非常的动容。没错，这首歌呢想到了少年的意气风发，想到了为了梦想拼搏，也想到了深夜食堂。然后呢看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朋友们都在说、都在开始深夜放毒了。我的天，小柏不愧是我们聊天室里的大厨，他做的每一道菜我都觉得非常好吃。请理解一下一个病人现在垂涎三尺的样子。虽然我嗓子是哑了，可是我现在真的很饿，很想吃。好吧，那继续晒图晒美食。还有不到三级的朋友我也尽量给大家加精，大家多多互动。然后呢如果要是这个互动内容好的话，质量高，就会被加为精选。清风飘扬说来撸个猫嘛。好呀，又看到了你们家的小可爱。其实每天晚上呢我都会觉得特别的温暖，就是我发现人们一到晚上就会变得很柔软，总会想一些很放松生活中很美好的事情。刚才看到这个小猫咪，我突然间想到无数次下班到家的时候在院子里面和一些小流浪们的偶遇，都是一些小猫咪，有小橘猫、小黑猫，还有这个小三花等等等等，胖瘦大小都不太一样，每一只呢都特别有灵性，尤其是在昏黄的路灯下照着它们，我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好，每一个都像小精灵一样。虽然它们还是跟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还有着很多的很高的警惕性，然后但是每次能跟它们面对面四目交汇的那一瞬间，我还是觉得很开心。哎，但是呢这个偶遇并没有什么准备，等我上楼拿完猫粮下来再找他们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跑走了。但是呢也有就是还在等待的时候，然后也喂过他们几次，就会觉得哎，这种陌生的温暖也让人非常的心动，好想抱回家。这也是发生在夜晚路灯下的故事。你会看到很多白天不会轻易看到的一些小动物，我甚至还看到过小刺猬的出没。好啦，那么也分享一下夜晚路灯下的你看过什么样的故事，或者遇到过什么样的故事呢？接下来这首歌也是订单发货，然后这首歌呢有一点特别，是几个学生因为高三要毕业了嘛，然后就写了一首歌并且一起唱了出来，就是北京东路的日子。我想如果要是还在上学的朋友，或者说刚刚经历过高考的朋友，会对他很有感觉。由汪源、刘千楚等等共同演唱的，来听吧。北京东路的日子。 孩子的孩子该要飞往哪去。 开始的开始，我们都是孩子， 最后的最后，渴望变成天使。 歌谣的歌谣，藏着童话的影子。 孩子的孩子，该要飞往哪去？ 缺了线， 等某天再唱着这首歌，会是在哪一个角落？ 等某天再踏起这校园，会是那片落叶掉进回忆的流年？ 北京东路的日子这首歌，我没有想到大家还真的都听过。然后不管是在 B 站上啊，还是在广播里面，尤其高考或者说高三的时候，可能听的会比较多吧。新田说，这群学生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南京外国语学校的，是的。然后这首歌呢，也是汪源作词作曲。其实这首歌吧，本身从歌曲这个专业性来讲，肯定没有那么专业，因为唱的也并不是很到位，但是胜在感情真挚。所以呢，作为订单，我还是接单了。